真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想忘了谁，红尘最微醺的岁月，我有无悔，可又是爱你的罪。 假日航班， 要么读书，要么旅行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。很荣幸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恰好是我最爱的两件事。969假日航班，我是晨曦。我觉得意大利就像是欧洲的西安，名胜古迹众多，一年四季游客总是多的。参观的第一站是世界最具影响力教堂之一的米兰大教堂，这是座哥特式与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完美结合，凌厉的百座尖塔与叹为观止的千座雕塑共耗时五个世纪，是意大利最大的主座教堂。听友们注意哦，进入教堂有穿着要求。另外我们也可选择登顶教堂眺望米兰市景。接下来来到米兰著名的商业区之一，这里呢是现代玻璃顶封闭购物中心的原型始祖，这里是古典与时尚的完美结合，琳琅的奢侈品店，雅致的咖啡馆，富丽堂皇的大长廊，赚足人眼球。长廊内还有餐厅及咖啡馆，可在此午餐或去到广场周围有更多的餐厅选择。午饭过后呢，稍走几步就到了有歌剧之麦家称号的斯卡拉歌剧院，这里是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，斯卡拉歌剧院是意大利音乐的象征地，能在此演出是极大的荣耀，即使不能在这里听上一曲，参观一下博物馆也是非常值得。其实旅行不是另一场马不停蹄的疲惫，我们的生活节奏本来就紧张，而旅行恰是我们这些紧张生活中的小小放松。旅行不就是要睡到自然醒，吃到走不动吗？969假日航班，我是晨曦，享受美好旅行从现在开始吧。 让我爱到深